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75期，欲罢不能。一，程欢点点头，他察觉到轩辕凛的心情似乎不错，有点茫然，但也跟着高兴起来。可一抬头看见的却是他眼底的轻盈，大概是来的路上只顾着想跑，回宫后也只有晚上才能见到人，他竟然现在才看出来。轩辕凛瘦了很多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虽然精神不错，可仍旧让人心疼，尤其是他还不肯好好吃饭。离宫前他就听说皇上脾胃不和，已经很久没好好用膳了，今日瞧见才知道果然是这样。他有点怕轩辕凛不肯吃，抓着勺子去咬别的东西，恨不得将盘子里的好东西都翻出来给他。轩辕凛抓住他的手，从他身上看见了以前的影子。他对一个人的感情总是如此直白，喜欢自己就想把最好的给自己，从来不会注意方式，以至于这份好都因为方式的粗略而打了折扣。轩辕凛叹了口气，心道，好在他如今总算聪明了一些，能从这些有些粗鲁的行为里看出他对自己的心意。朕吃不了许多，这些就够了。程欢讪讪停了手，视线落在了他眼底的轻影上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试探着抬手轻轻碰了碰。轩辕凛闭上眼睛，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，程欢，朕不会再让人欺辱你，宫人也好，朝臣也罢，没有人能动你。程欢一呆，瞬间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他茫然地看着轩辕凛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轩辕凛却在这个时候松开了他的手，皱着眉头将碟子里的东西吃了进去，而后抬头看他，见他还呆愣愣地坐着，便揉了揉他的头。如今朝中不太平，不要出大明宫。程欢下意识点点头，忽然想起来一茬，连忙抓住轩辕凛的手。 我的拨浪鼓呢？ 大约是还在太极殿吧。轩辕凛没在意那么一个小玩意儿，却没想到程欢还惦记着。朕让人去找。林峰跑了一趟太极殿，不止带回了拨浪鼓，还有那一箱程欢看见就头疼的书。他看不下去，拿着拨浪鼓在大明宫里走来走去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，离开一遭恍如隔世。明明还是那座宫殿，可他看着却总觉得新鲜，像是头一回来这里一样。新鲜劲儿过去，他忽然想起张敬忠来，在大明宫里待了一夜竟然没看见人。轩辕凛不让他出去，他也不想乱跑，干脆就坐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外头看。林峰小心翼翼地凑过去， 公公，您找什么呢？ 程欢看了看他，觉得有点眼熟，但是想不起来哪里见过，心里警惕起来，不肯和他说话，闭紧了嘴巴盯着外头看。林峰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以往程欢也不怎么理人，但那种不理会是看不见你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连句话也不说，不像现在这样带着很明显的警惕和躲闪。他心里好奇又不好问，便也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程欢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有点嫌弃，门口就这么大个地方，他还要和自己抢。他往旁边挪了挪，林峰又凑了过去， 程公公，要不要喝茶？ 程欢觉得他有些烦，但看起来好像没有恶意，便摇摇头，却仍旧看着外头。林峰还有差事要做，虽然有心讨好程欢，却不敢耽搁轩辕凛的旨意，不过坐了片刻便匆匆走了。程欢松了口气，盯着拨浪鼓发了会儿呆，脑子里蹦出来刚才轩辕凛说的那些话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程欢以往便知道自己不聪明，可现在连句话都听不懂，就让他有些头疼。 他琢磨着好像是要护着自己的意思，可这种话轩月岭就算要说也不会对自己说才对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陈欢抓了抓头发，波浪鼓被他摇得砰砰乱响，本来就不清明的脑袋越发混乱。他戳了戳鼓面，不确定道， 他是不是有点喜欢我了？ 他自己也觉得可笑，于是傻乎乎笑起来，心里却有些难过。他真的不该肖想轩辕里，可感情这种事哪里是人能控制的，要是没有回宫就好了。他闷闷地晃了两下波浪鼓，转身进了内殿，瞧见桌案上放着的笔墨，兴致上来，抓着毛笔画了两个字。他不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，瞧着却有点轩辕的样子，于是越看就越觉得像。他丢下毛笔，自觉做成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叉着腰笑了笑，方才的郁闷都飞走了。不是这么写的。身后忽然有人道，陈欢被唬了一跳，连忙回头看了一眼，轩辕岭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也不晓得站在他身后看了多久。陈欢脸一红，连忙将鬼画符的字翻了过去，想要遮起来，可他还掌握不好墨的用量，字迹已经渗透了纸张，就算翻过去也仍旧能看出来。陈欢脸红了一下，扭开头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做。轩辕岭轻笑了一声，换了新的纸，将他圈在怀里，抓着他的手，一笔一划地教他写轩辕两个字。陈欢瞪圆了眼睛看，方才不听话的毛笔到了轩辕岭手里就完全变了个样子。等轩辕岭写完，陈欢忍不住抓着他的手看了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为什么毛笔就那么听话呢？轩辕岭看他垂着眼睛看得全神贯注的样子，忽然想亲亲他。陈欢还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就被压在了桌子上，然后眼前一黑，轩辕岭遮住了他头顶射过来的阳光，嘴唇紧跟着被咬住了，又被亲了。陈欢转了转眼珠，好奇地盯着轩辕岭看，这是怎么了？明明以前并不喜欢被他触碰的，就连伺候他更衣都要被凶好几回，这几天好像怪怪的。轩辕岭察觉到他的不专心，不轻不重地咬了他一口，退开一步拉着他站起来，该用午膳了。陈欢有些意外，已经是这个时辰了吗？他探头看了看天色，果然是正午时分，不过画了两个字竟然用了一上午。他觉得不可思议，轩辕岭眼角一瞥，看见了根本没动过的书箱子。不喜欢这些。陈欢脸色发苦，东西是轩辕岭送的，不管是什么他心里都高兴，自然也会喜欢，可这些东西他实在看不懂，只是瞧一眼就觉得懵，也确实说不上哪里好。轩辕岭见他脸都皱起来了，心里一软，朕找这些东西原本只是想让你开心些，不喜欢也罢，朕再命人去寻别的。让他开心些？陈欢被这话惊呆了，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耳朵，下意识抓住了轩辕岭的胳膊，张了张嘴想问问他刚才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可喉头却仿佛被堵住了，他半晌都没有发出声音来。他急得面红耳赤，轩辕岭连忙拍了拍他的背，颇有些无奈，怎么了？陈欢猛地咳了一声，却顾不上闷疼的胸口，更用力地抓住了轩辕岭的胳膊，直接因为用力和紧张而露出骨白色。他吞了吞口水，哆嗦着嘴唇开了口， 你刚才说什么？ 轩辕岭见他身体发颤，眉心一蹙，连忙扶住他的肩膀，身体不舒服吗？ 来人传太医。 陈欢急切起来，用力摇了摇头，恨不得去晃他的身体，声音都颤抖起来， 你刚才说想我开心是不是？你在乎我的心情是不是？ 轩辕岭一顿，这才意识到陈欢现在的状态只是因为太激动了，心里一缓，又有些哭笑不得， 连忙点了点头，是，朕带你回宫是想让你过得更好，让你活得更开心一些。陈欢只觉得心脏猛地一颤，眼眶立刻热烫起来，他抬手抱住轩辕凛的腰，将头埋在了他肩膀上，咬着牙克制住想要流泪的冲动，身体却开始颤抖起来，泪水到底无法抑制，从眼眶里溢出来，一滴一滴渗进轩辕凛的龙袍里。肩膀上的凉意如此明显，轩辕凛一僵，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句话就能将陈欢招惹哭了，明明他被打得浑身是血的时候还能笑出来的，那眼泪仿佛锥子一下一下往他心口扎，疼得轩辕凛身体也颤抖起来，半晌才压下了这般苦楚，将发抖的手掌放在了陈欢的头上，用力地揉搓了两下。陈欢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来安抚陈欢，可只说了一个名字而已，胸口的痛楚便剧烈起来，他不能如同陈欢一样流泪，却也被这股突如其来的痛苦折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更加用力地抱住了陈欢。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另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情绪，今天以前他以为自己足够自持、理智、冷静，是个很合格的帝王，可陈欢的眼泪告诉他，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能轻易地被一个人牵动情绪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陈欢，陈欢，陈欢。轩辕凛闭了闭眼，亲了亲陈欢的发顶，这一刻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陈欢对他来说是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，然而他对陈欢也比所有人都苛刻，陈欢从他这里得到的少的实在是可怜，连旁观者的轩辕镜都看不下去了，可他仍旧傻乎乎地往前冲。陈欢说自己是没心没肺，可轩辕凛很早之前就明白，他只是对别人没有什么期待而已，不管是什么人，甚至包括自己，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，或者说他笃定自己不可能得到什么，所以懒得理会所有人。若不是自己强行将他带到大明宫，强行将他占有，他当初是不是做错了呢？可就算是再来一回，他大概还是忍不住的。他心情复杂地叹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将满腔沉郁压下去，揉了揉陈欢的发髻。好了，该用午膳了。陈欢在他肩膀上蹭了蹭，抬起头来盯着他看，咧开嘴角笑了笑，大约是真的很高兴，可他眼睛还红着，大概是意外之喜来得太过于突然，因而眼睛仍旧瞪得很大，眼底还存着困惑和忐忑。这么看过来的时候，轩辕凛险些连呼吸都忘了，他不得不抬手遮住了陈欢的眼睛，别这么看着朕。他狼狈地移开视线，心道果然是放不下手的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